违背了社会的道德， 偷你的 包了，这应该严厉的谴责。我曾经丢过，我就应该严厉的谴责这样的人。 你至于那么气愤吗？ 我敢说，我代表社会，我得谴责这样的不良的道德的这种现象。 你丢了， 我就能够上升到一个社会的高度，这就应该是社会的正能量，我们应该弘扬。怎么样？ 嗓子哑了。 哎，你丢一什么包了嘞？ 我又丢了 菜豆子。他妈买桃那菜豆子丢了， 四个桃俩萝卜那个吧， 桃和萝卜搁一块儿啊， 你看见了。 但是关键是这俩夫妻啊，最可乐的什么呢，拿回去以后啊，没觉得这包多好，就跟有人呢交换了。拿这包啊是没看出多好来，但是你知道这个包是多少钱一个的包吗？ 那还大不了几百块钱破包， 几百块钱，几块钱，几十块钱也不应该拿呀。 十万？ 什么？ 这是一个十万的大名牌包。 哪儿呢？ 哦，就他是偷的。 你怎么说话都没底气了，王大雷。 偷的。 我头一回听这么亏的包， 这么亏的包吧，是亏吧？ 这么贵的包就偷，咱更应该予以谴责，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 这是人丧。 对， 这是人性的缺失。 对，这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应该认真的 迎头痛击， 是对审时度势。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气的。 哎，我这种慷慨激昂的状态，你看怎么样？ 行， 你把那鼻涕先擤擤去。 对，你是不是喝鸡血了？ 我是嗓子 卡鸡毛了。 关键 激动啊！ 完了以后呢，这个夫妇俩呢没认出这是十万元的著名的包，他们呢又觉得不是多好看。正好呢，另外一个友人呢说：“你看我这粉包不比你那黄包强。” 谁说这话？ 换了以后呢，二位也不知道，十万换了一个29块钱的包。 呵，这俩人也是这眼神不济。 有人挎着那十万的包出门了，但是呢监视器里一看，这不是我们丢这个十万的这个名包吗？ 嗯， 赶上他偷的，调取了100多个监控， 就为控他一人， 找着这位有人了。 这就是人赃俱获。 有人也傻了，不是，我这包是换的。 对，拿什么换的？ 拿大白马换的。 怎么还有相声这里面？ 不是，他就说拿什么得换的，问清楚了。 粉包换了他这么一个包。 哎，得再换一个，我瞧瞧。 警方又调出了好多监控， 有100多个出来了， 就把这个小夫妻给找着了。 多方取证啊！ 小夫妻啊，开始啊，想着就说找着我们，其实能赔多少？ 对， 其实又能判多少？ 嗯、 对吧？后来一听10万，俩人齐刷刷的 啊！ 怎么踩着脚了？ 这10万， 十万是这个 加强知识，要不然偷东西他都看不出好坏来，这人哪行啊？这应该加强教育。你没问问他上回那我那兜子是不是他们偷的？ 您那兜子连洗都不洗，又是萝卜泥又是桃毛的。 你们家也是萝卜拌桃吃。 你看你回来这么做饭了，那是分成两下了。 可是我要现在说说这个友人，你也不对啊。哦，看来那包好，你拿29块钱能换10万的，你倒挺会换的。 他这不就是说投机吗？ 反正友谊破裂了。 早 说了， 这友谊早就该破裂。 关一块的时候都说了，我再换你的。嘿， 我再给你换的。嘿， 我早上你那偷了我都不换。 这会儿认识错了， 早干嘛去了？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王大磊他妈尤为气愤，哈不哈的改造你们的剑手和他们的兜兜。 还兜兜？ 上面这个事件里边偷东西的当事人并不知道这品牌的价值，下面这些呢可能是知道，但是啊一晃神被山寨品牌给坑了。你比如说王大磊那天呢举着一个可乐，咚咚咚咚咚，600毫升往里灌啊！我说大磊，悠着点，悠着点，喝什么呢？可乐，可乐，至于这么高兴吗？百事可乐， 百事能可乐吗？ 老喜丧， 大磊，这个真的不能随便喝呀，弄不好你弄成不孝。 那也比小花喝那强。还有那天上火了，咚咚咚，我一看，好喝什么？小花告诉我，这刚买的啊，真正败火凉茶，王老五。 王老五啊？ 王老五干嘛？王老五， 王老不是王老吉吗？ 对，你这不少一横吗？ 哎呦，我没看出来。 你没看出来呀、啊？小花送我那个更可气，说啊，我这个比较瘦弱，需要补钙，给我买牛奶，就那名字，他就是占我便宜。 怎么的？ 叫旺子。 不是旺仔吗？ 这不让宰了，就是子。 这商标差一丢丢，真没认出来。 好，发型也不一样了。 那也比样柱给我那强啊！小花早晨得吃饭，你来个营养快线，给我递过来，我一瞧，营养直播、营养直线、营养客栈、营养伙伴，里面哪有一个营养快线啊？ 我就问你， 你给我买那方便叫耕帅夫是怎么意思？ 那也比小花给我买那周柱牌的洗衣粉强多了。 你拿那洗衣粉了吗？ 得了， 哎，那你 我当雕牌用的。 给我那帽子，我以为是雕马呢，结果是趴马。那 U 怎么变 A 了？ 是趴了个马。 还请我吃了一次肯麦基。 对啊，我问你这约猫怎么回事？ 约猫 白猫洗衣粉来约猫洗衣粉。 咱们胡同里的老邓说了。暂且不论你们说的这些是否属实啊，反正就我来说呢，也起码是经历了四五种山寨品，他们确实是侵入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山寨品违反商标法了，我是搞这个的呀。 那还上得当？ 这点闲话不够你说的。 我就是为了收集他们的证据。 哎呀，你别用啊， 我是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啊？ 那这一个产品你用一个月是怎么意思？ 把用的衣服都掉色了，用的牙也掉了，头发也脱落了， 嗯，眼睛也花了。 他们早晚受到法律仲裁。 嗨，等说说新牙吧。 这东西虽然吃不死人，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混淆视听啊。 洗衣粉还是能吃死人的。 谁让你吃洗衣粉了？咱们还是要尊重知识产权，对不对，老邓？ 这样的现象，我就该予以谴责。 王大伟，再喊几句标语口号吧。 是人性的沦丧，是道德的堕落， 道德的缺失。我们应该加强社会的监督，需要我们这样人不断的冲击这种丑恶现象。 我能换一屋吗？我不跟你们俩在酒吧待着了。 这就是洗衣粉吃多了， 满嘴的冒白沫。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八戒鱼也抓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相亲女孩的妈妈加了微信，发来了一些话，让小伙子快崩溃了。咱们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哎，你好，你好，你好！ 哎，这就是我女儿 啊， 罗罗 啊啊，罗罗罗罗啊， 是谁说是罗罗？ 我刚才发音不准确啊。 罗罗，这就是小周，小周啊，小周呢，25岁，1.75米。 对对对对，我叫周仁喜， 戴个眼镜，文质彬彬，这个想必你也看见了。 这个我都看见了，不用强调了。 那妈就退避三舍啊。 三舍不用那么远，阿姨不用那么远。 你们俩人好好聊，互相呢大方的说话，热情。 哎， 罗罗热情一点啊，罗罗啊，妈妈先回避啦，罗罗。 哎呀，您还忙吧？ 好，祝你们成功。 哎，阿姨您慢走啊。 喜悦一点啊。 喜悦，喜悦是谁？我以为你的名字叫罗喜悦呢，所以你就要叫你喜悦一点啊。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哎，刚才都介绍了哈。 是，我 再介绍，我叫周仁喜啊。 嗯，好名字，退了啊，退了。 啊、哎，什么退了？ 我妈真是的，烦人。 这个第一次见面啊，我呢，父母都健在。这样，那个咱们留个联系方式，留个微信好不好？ 行， 啊，然后平时咱们可以多联系联系。 行，没问题。 扫一下就行吧。 嗯，谁说话、 啊？阿姨想扫你一下微信，孩子。 哦，行。 哎呦，还退避三舍呢、哎您这连半步都没有。 折了。 什么就舍了？其实要有这样的心情呢，咱们可以加紧的接触一下，好不好？ 行，没问题。 那咱们回头联系啊。 行，没问题。 怎么样呀？ 没劲。 什么叫没劲呢？ 我就不想这么早就找男朋友，我才多大呀？ 你多大呢？ 大学刚毕业，您就开始催。 什么大学刚毕业呀？啊， 我22毕业，今年24，我这不得2年，我还没玩呢。 你还上研究生呢，你别忘了。妈着急你啊什么的，你可不知道，这女孩啊越往大了，到了28以后那可难说了就。 哎呦，不用您操心，这都什么时代了，21世纪了，不像您那会儿结婚似的、哎。 妈知道你呀、啊，别跟那些傻孩子似的，被忽悠，还不着急不着，到30好几那一堆一堆嫁不出去的，你瞅他们着不着急？你瞅他们去！ 哎呦妈耶！ 我跟你说啊，这个小伙子，我看真不错。要个头有个头，要相貌有相貌，

怎么错了？ 怎么回事？咱俩这耳朵 不是这一上午 说多少遍了？ 喂，姓嚷嚷怎么回事啊？ 你们要你呀、啊， 姑奶奶。 哎， 怎么了？ 这电话呀，一天到晚有人打 啊、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骚扰电话，对吧？有那个推销的，有给您发传票的，有告诉您有邮件的， 还有找您借钱的。您孩子惹事儿了，老头出轨了， 对，让您买基金的， 哎，让您贷款的， 不少人骗你呀、 啊。不是，这电视新闻里经常说，谨防上当受骗， 别信， 骚扰电话就别理， 不是， 不信不听不接， 不是不信。 不会是，我也接过那类的电话 啊， 那类电话聊着聊着还是有内容的，只是你可以不信。 您还跟他聊了呢， 闲着也是闲着。 就算您是为咱街道治安做贡献，您不至于这么认真吧？ 我是教育孩子们呀。 哦， 他们听了吗？ 走上正轨呀。 结果他们把电话挂了。 我苦口婆心，哎呀，我循循善诱，打的手机都没有电话费了。 谁给谁打的？ 嗨，您直接给人家打，那您算拨骚扰电话？ 我回拨呀。 还有人接呢？ 哎呦喂， 哎，我头一回说这电话回拨还有人接呢。 个别的有，哎，不聊那个，这个电话来不来打电话就乐， 就乐， 还说我演得好，还说你照真实那么来一回。 您在这打骚扰电话来是吧？ 没有。说看我小品啦，知道我这手机号，说这个小品不错，希望我有朝一日登上舞台。 这不对，他看着小品不错，那您肯定在舞台上了，怎么还登上舞台啊？ 后来我明白了，是这舞台上报了一个号啊，这号跟我就差一个号。 哪舞台报号了？ 就是那个晚会那小品，有一个号啊跟我都是13811657。 行，你别闹了，我明白了，就我知道有一电话号码。 哦， 你看又来了吧，大爷帮我接一个。 哎，喂， 妹妹。 您听我这声像妹妹吗？ 妹夫。 您打哪儿看出来我是妹夫？ 快去瞧啊！已经开始了。 谁呀、啊？ 就半个小时。 您说错了。 咱们鸡蛋那儿见。 奶奶， 嗯， 我没来及拒绝，给您约了个鸡蛋那儿见。 你怎么那么讨厌这孩子？ 反正我这嘴慢，他 嘴怎么那么碎、啊？ 他不如我说话。 我这还不够乱的。 哎呀， 你别什么乱呀、啊！ 您别 你说什么呢？刚才 鸡蛋那儿您去不去啊？您别蒙人家啊！不是，人家打来的。 哟，这又一个啊，又一个。这个电话我不认识，哎， 小 朱， 小朱， 接， 哎，喂，不说话挂了啊，讨厌、 哎，别装了，我认识你， 你谁啊？ 我喜欢你，看你的节目，你的声音跟电视里不一样， 你先把鼻炎治一下啊， 哎，别，谁呀、 啊？啊， 谁呀、啊？治病的， 你行。又把我当成电视里那位了， 那是不是呢？ 不是啊。 有一个方法，您把您这手机啊关机， 对， 换一新电话号码。 你给钱？ 哎，我凭什么给钱呢？ 您自己花不了多少钱。 对， 又来一个，又来一个，你接还是你接？ 等一下，小柱， 别扔，别扔，别互相扔啊！ 小柱来了， 喂，能不能不打电话？ 喂， 你好吗？ 不是我， 你有什么意思？ 我还行。 我告诉你啊，别因为什么一个电话号码，你们这么好奇来。 我说人儿， 甭叫人儿啊，叫奶奶也没用。秀你们这种人，你得懂事儿。你是不是大人啊？ 我是大人呢、啊，我孩子在边上。 招小的吧？ 哎，您得知道啊。 哎呀，为人妻，为人母，是不是？啊， 我是 男的。 男的 啊，对、哎。那甭管怎么着，你不能骚扰人家的生活。 二爷。 谁是你二爷啊？男女的听不出来吗？ 不是， 姑奶奶管您叫二爷，这种人我知道，我见得多 了。二爷吗？二爷这怎么样了？您这样我都到门口了，白菜那儿见啊！ 哎呀，这绝对是骗子，让白菜那儿见的。 哎，您先去鸡蛋那儿啊。 除夕夜的时候，当然了，一直到上班，有位网友的手机接了近100个陌生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数响一声就挂了。有的则是接通以后拜个年，还有不少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呀，电视小品里面演员爆出了一个号，这个号啊跟网友的号就差一位，所以不少观众就打到了这位网友的电话上。 不过呢，我也很好奇，为什么看完一个小品之后就会打电话呢？你们觉得呢？ 看完小品之后打电话也很正常，这人猎奇心态特别重。 你的小猪 打电话，有些人就是想看看这电话号码是真的是假的。 那你是在这个有些人当中吗？ 不是。 那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不是电话吗？ 可是没人给他打呀，因为塑料的打不通。 娱乐七十二变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姜昆。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娱乐七十二变的听众朋友，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我是相声演员郑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娱乐七十二变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春快乐！我是相声演员戴志成，多听娱乐七十二变。噔噔噔， 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哟，先祝你们新年好啊！ 这有点不太像他说的话。 对，这一般就是之后就要转话题，然后开始。啊， 不会，哪有人不好？这过年的时候，我可不能说不好的。 对， 这就好比是两个人啊，打仗之前先给你鞠鞠躬。 这个新的一年难免嘛，大家会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呀？啊，又一年开始了。那么这一年里面，我应该完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的？我应该教会。 嘴的快哟。 我应该学点什么东西，是吧？或者说我学会了，我教人点什么东西？ 这个都不重要。 怎么？ 这后边是后、要听后边。 想问问你们都想学些什么呀？ 哎，这个是关键。 学什么？ 想学什么？ 有没有想学点什么呢？ 对， 我还真没特想过这个问题。 哎，完了！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手艺不好吗？想去新东方学厨师吗？ 谁说要学这？要真说想学，我倒想学武术。 武术？ 学什么？武术？ 武术也分那个长拳啊、 短拳呀、 啊、 短打呀、 啊、 短拳。 长拳短打是不是？ 短短。 短爪那个意思。 对， 长拳短爪。 长拳小红拳 是 不是？ 就是小手练长拳。 对。咬了长拳，进了短打。 长拳打还是短爪挠啊，都行。 对，小架头拳、螳螂拳，对， 就练点。第一，强身健体。第二，防身健体。 防身健体。 你还用防身吗？ 这个我总说练点武术没有坏处，就是国粹、 太极、 八卦掌。 八卦行，你最你这人最八卦。 宫二。 宫二。 宫二，对。 记得宫二打那个八卦掌。 八卦掌。 哦，你说电影叫小学就想学这个。 这个不错。 这不错。 哎，这真不错。 这不错。你先练练你这掌，对，没事的拿点姜米什么的揣着豆馅儿， 这五月节倒是近。 嘉宝想学点什么呢？ 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看你看你看，一看就是年轻人， 就是要做生意， 学个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根里蹦的， 学口技、啊、 谁告诉你的？这不是咱那个是不是 怎么 就表演当中的一些技巧吗？ 你怎么又表演了呢？你不是一个待业青年吗？ 待业青年学表演怎么不行吗？ 对， 我就问你， 怎么 待业青年就不能学表演吗？ 对吗？他学多少年表演了？待业， 我那是待艺学表演 啊。不，比如说开车是不是？ 哦，开车， 开车呀， 这是不是技术？ 倒退十年算技术。现在来说，我认为开车是个技能。 技能？ 对呀、啊，就跟你会英语，它是个技能。以前会英语，哎，它专门是个、哎、是个行业。 那现在需不需要司机？ 司机是需要的，因为这个网络呀，没有司机它就是慢。 你耳朵上火了，我跟 你 说。你 不是司机吗？ 啊、哦，那明白了。这个嘉宝就是想学开车，到现在还只能驾驶自行车。 那还用驾驶吗？ 那就叫蹬，那就叫蹬。哎呦， 这个年轻人是消费市场主要的动力。 哎，这话说的没错。 那么今天我在院里啊，跟你们的爸爸妈妈们交流了你们的最近的生活的状态。 哦、我们在院里幼儿园上学呢，是怎么的？还爸爸妈妈？ 对，你等会儿，你这个说话。倒退二十年行了， 对呀、啊，现在 跟叔叔阿姨聊会儿天， 哎，这就对了。 他们说最近在学习用微信呢， 你看受益匪浅了吧？ 朋友圈什么的， 对， 说也是这个新年新技能， 对，新气象。 然后呢，那我说了， 哎，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该说说呀， 怎么突然间冒这么一句来？ 他们玩的这些都很好。很快就上手了， 这没有多难，而且我们父母没有那么大岁数， 对， 适应力挺强。我看经常也刷屏了 啊，对、 先说说大磊妈吧。 啊， 怎么了？ 今天早上呢，分享了一条 小故事。 啊，你看，这是励志的故事啊，或者是 对，已经会转帖了。 哎，这不错，这不错。 楚王自己写，拍大磊，对吧？以前拍大磊睡觉，起床、 啊、就拿瓷砖拍的那个啊，那我还记得、啊、 哪个拍字儿的？ 现在已经是。啊，转小故事了 啊！你看，这也是一种记日记的小方法。 不是转别人的小故事，这什么记什么日记啊？ 转别人的故事啊！ 啊，分享了一条 啊， 三个女人深夜敲门的故事。 哎呦，哎呦， 家宝呢？你妈那儿呢？也紧跟着分享了一条 啊，分享了，分享了一条。对， 三个老头深夜进门的故事。 哎，等等啊，这仨人都不在一家是吧？ 刚才我一看也是惊到了啊。 啊 还分享了一些什么关于少妇啊、老板呐、啊、秘书啊什么什么的。 我跟你说， 这个不要怪爸爸妈妈。 我怎么越听越不健康啊？ 大磊哥，我跟你说， 不是小花。 大磊哥，这绝对是这父母啊，是跟着孩子有些环境的，他也是影响。所以说，您尽量少分享这些东西。 我多的分享，哎呦， 你看老转你的。 应该看你那朋友圈，你这年轻人才老看这个呢。 我们这年轻人，我们能当面分享吗？ 我们老以为爸爸妈妈老了老了，其实呢， 人老心不老， 这可以理解。 这后来我也打开看了一下啊， 嗯、 就是大磊妈妈分享了那个什么秘书、什么少妇， 什么事儿？ 三个少妇深夜敲门， 有图片 之类的 啊。 点开一看， 什么呢？ 啊，三个少妇深夜敲门。 我听好几遍了， 对呀， 我就问这内容。 什么故事啊？ 那三个少妇分别代表财富、健康和美貌。 这是个心理测试题呀、啊。 这合着是一新年问候语。 哦，要不说 吧。打开一看，代表健康、财富和美貌。家宝他妈呢，分享这个三个老头深夜进门。 这三老头代表谁呢？ 也是代表呢。是这个财富、健康和成功。 对，这是福禄寿三星啊。 对， 你想那福老头、寿老头、喜老头， 喜老头， 我听着还是不对， 就是那个，就是福禄寿喜嘛，是不是？ 哦，就是讲的是一种欢快喜庆的气氛的这种 是是 啊， 对 对, 对, 对， 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那我放心了。 爸当时也分享了朋友圈 啊，你 下辈子打死不生女儿。我当时一听，怎么的了？ 对呀、啊， 我招谁惹谁了？ 得打开瞧瞧。 要看二胎还是不能生？生了准变心。 嗯， 结果我也点去了，一瞧。女儿出嫁，父母舍不得，哭得不行。 哦， 后面贴了一堆，父母这个在婚礼的时候啊， 啊， 喜极而泣，涕泪横流的这个画面。 对，但是你没看着你爸后边还有一评论呢， 啊、 就是我们家小孩赶紧走， 我盼你赶紧出嫁呢。 新年快乐啊！ 完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爱听那声声入耳的京腔京韵。桃李春风又一年，在新的一年里，街坊们新春快乐，多看电影，和我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亲切好玩有情怀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大家好，我是吴京。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看到姐，嘴巴里。知道应小猪现在干嘛呢吗？ 他这会儿肯定是忙到着过年之后各种的还账。 王大磊，你简直是个蛔虫啊！ 要不我这比喻，我就成蛔虫了。这，我觉得你这比喻太不恰当了。我属于被杀死的对象。 应小柱过完年才跟人还账， 多谁年前还账？他过年借一堆钱，然后过年过完年好还账。 那我赶紧走吧。 你也 欠人钱？ 不是，我怕他管我借钱。 哦， 你们俩也有点 还到现在也应该是还的差不多了。 我说没见着孩子，出去避账去了。 这两天呢，在家捣腾土豆。 又卖土豆还钱， 那难了，那可太难了。 哎呦，这得还钉多子呢。 一边卖是一边拍。 拍卖土豆谁卖？ 对呀、啊，都是上自由市场都搓堆的。 拍土豆， 啪给拍扁了。 我知道了， 不是， 我知道大来 啊， 新学的土豆泥做法。 拍照土豆，要是专捡那个土豆土多的，毛多的。须子长， 转完了，当山药卖。 须子土豆，须子长， 这都是长芽了的土豆，一次充好，当山药那么卖给别人，是不是想提高价格？山药多少钱？土豆多少钱啊？对不对？ 拍完了以后，洗去。 白拍了，回头货跟那食物不对了。 不是，他洗照片啊。 哦，你说清楚了。 完了以后跟家上摆着，仔细远近观察呀。 这真够有病的，自个儿拍张土豆照片搁墙上看是吗？ 当祖先那么供着。 后来我一打听，不是说这个没吃药啊、犯病啊什么，这个哪儿不稳定，不是这么回事。 药 柱说了，说这个得到了一个消息，说欧洲呢有个富商花了100万欧元合成这个，你就合吧，合成这个英镑。 我合成英镑干嘛？ 我不合人民币，我合英镑。 但是合这钱也不归我呀。 一算，怎么也得有个600-700的人民币吧？600-700万。 100万才合600-700人民币？ 哎，不止，怎么也得有1000万的人民币左右吧？ 这干嘛呀？ 就是这个有钱人买了一个土豆照片，花了100万欧元。 啊！ 小柱一看100万，眼睛都红了。不就是土豆吗？ 对呀， 趁呢！咱们家这个，我从小最爱吃的就是酸的吐司丝，长大饭馆里我最常点的就是麻辣吐司丝。 你再说一遍 这个， 我去麻辣吐司丝。 我是有感情的，我一定会带着感情拍出更好的一张土豆照。是谁买的？ 我哪知道谁买的？这他说的， 他自己一个人那磨粉。 哦， 谁买的呢？谁呀？那哪是谁拍的呢？爱尔兰的一个摄影师凯文·阿伯什。 谁拍的不重要了，我觉得。 为什么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眼睛都直了，硬住。为什么不重要？ 他要拍代替这人，关键他拍的怎么样啊？ 那个人曾经为约翰尼·德普啊、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拍照。 那甭说了，人家是给名人拍照的， 把名人照跟土豆似的。 那硬硬住，他能找什么名人？曲艺团那俩， 也就是这俩人了。 其实呢，这个拍摄者当时是以75万英镑卖出去的，但是呢，有一天有一富商到他们家吃晚饭，这商人一看，哎，土豆照我十分喜欢，你看这个土， 你多土， 你看这豆， 你看这个土豆吧，说圆它并不太圆，坑坑洼洼。 我还没见过特别圆的，跟乒乓球的土豆呢， 坑坑洼洼呀，不是那么难看。 哎呦，我 够 呵！我觉得呀，这富人是好东西吃多了，没见过土豆。 越看越爱呀，越爱越看，简直后来爱不释手了。你也别卖别人，就卖了我了吧，75万元英镑，我这就给你拍着。 这钱花的真亏， 买一个土豆还是照片，也炒不了啊。 树上又猛灌了几口酒， 喝多了。 甭说了，甭说了。 这个是个真实的事儿啊！要住自打得知这个事儿以后。整个人 怎么样？ 都 醉了。 他也喝多了。他应该上新发地。 走过路过别错过。 开两个店了。 周飞呢曾经做过一些研究，他说呢，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喽。剩下的20%连生不生气都没有看出来。我就是那剩下的20%里的 小花啊。去买一块1000块的衣服，大家伙觉得有点贵。小花说，你看贵，我跟你们说，这件衣服原价是2000，打5折之后便宜1/2，就等于我赚了1000。虽然我花了1000，但同时我又赚了1000，所以这衣服就等于白送，你们懂了吗？ 饭局潜规则，提前一天预约是真想请你，提前半天是你作陪，上了菜才请你是凑数，一请你就来叫爽快，三请你才来叫摆谱，怎么请都不来叫原则，不请自来叫蹭饭。一周一饭局是正常人，一天一饭局是大红人，一天 N 个饭局是端盘子的。 小花啊去学车，结果呢发现这个车的方向盘有点晃，就问教练，哎，我说教练，我这车的方向盘为什么都晃？教练说，嗨，这不前天刚有一个女学员跟你岁数差不多，她呀遇着前面有情况不踩刹车，她蹬方向盘喊吁，这不晃了吗？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笔，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